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楚明奇。 大家好，我是 Rebecca。 我是圆圆。 哇， Rebecca 时隔一年之后终于又出现在三立化新闻。 我是外星人， 还是在过年那么紧要的关头， 外星人才要登陆、 真正的高手在关键的时刻才会出场。 是的，这个已经等不及了，今天过年了。好，这个 Rebecca、过年今年准备在哪里过？ 今年在香港啊。 今年在香港，以前还在什么地方过过年？ 在小时候就在加拿大、然后之前在台湾也过过一次，然后大部分时间还是在香港。 哇，这么洋气，所以这个非常厉害，在香在加拿大跟台湾都知道人家是怎么过年的。在此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下，全世界的政要们现在已经有人等不及了，虽然还没有到除夕这一天，有人已经发了他的这个给华人的新年文告了。我们先来， 我猜他不是等不及，他是大概搞不太清楚到底是哪天 有 发了吧。 他应该这是蛇年的拜年的这个致辞吧。听一下哈，英国首相卡梅伦的这个新年致辞。 I'd like to send my warmest wishes to everyone around the world celebrating Chinese New Year. As the celebrations get underway and cities across the globe are lit up with fireworks and parades, this is a good moment to reflect on Britain'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t's a relationship based on deep and enduring tie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One part of this is, of course, economic, and last year I was delighted to lead Britain's largest ever trade delegation to China. The Chinese economy is once again set to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later this century, a position it's held for 18 of the past 20 centuries. Britain, meanwhile, is growing faster than almost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est, and is more open to Chinese investment than any other.And that's why in the years to come, I want our two countries to continue working closely together for the mutual benefit of all our people. But our relationship goes much deeper than economics. It's great, for example, that so many Chinese student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and study here at British universities. And these celebrations are a reminder too of the richness and vibrancy of Chinese culture here in the UK.And on this new year, I want to pay tribute to the incredible contribution that the British Chinese community makes to this country. So let me once again wish you a happy new year and every possible success for the next 12 months. 新年快乐。 哇，这个卡梅伦首相说这个新年快乐，听上去好像舌头比较费劲， 但是要给他按一个赞，他没有念这个广东话版，他念居然是普通话版的。 哎，这我就要说了，大部分的这个政要讲的那个新年都会讲恭喜发错。 就是有一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有一个给华人祝贺的，我印象挺深的，他是恭喜发出来，这个说的是广东话。 对，大部分加拿大总理 哈珀 之前的不管是那个 Harper 或者之前的他们都是恭喜发财。那个奥巴马之前的其实都是。 哦，是吗？ 对，他们其实里面通常都会讲，就是说 good luck and prosperity 嘛，就其实就把那个恭喜发财翻译成英文。 对， 所以现在已经把新年快乐这个普通话的讲法已经开始取代广东会馆的这个讲法。 我怀疑他们以前可能以为恭喜发财就是中国话的 新 年快 乐 的意思。 对， 应该是这样。但是因为主要的刚才卡梅伦也说的，他说的这个 British Chinese，说实话在英国加拿大或者说美国比较老牌的这个华人社区都是讲广东话的，所以也很难怪恭喜发财这句话，对广东话的发音可能 英式的广东话发音。 但是现在恐怕所有的人都得慢慢就得改过来了，大家得明白说哪个是广东话或者说哪个才是普通话的这个讲法。卡梅隆我们刚才在说今年发除夕贺词发的特别早， 他这个一定是马年的，一定不是蛇年的， 为什么 拍马屁了。他整段话都是在有点这个味道。 你说英国政客要有什么条件呢？就是要就要能说，是不是？所以真的是口齿非常非常的 伶俐。你有没有注意到他里面有那个一开始就是说，当然这个 of course 就是在 economics 里面，这个要助中国这个发展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已经点明了， 就是要赚钱的。 全世界为什么这么关注中国呢？主要还是在经济上面。 这个目的性非常的明确。除了卡梅伦之外，卡梅伦今年是访问了中国，在成都也吃了火锅。还有一位这个目前为止恐怕不 能够访问中国的外国政要安倍晋三，日本的首相。哎，这个不要看好安倍最近在达沃斯啊，或者说在其他的一些外交场合一直有一些指责中国的声音，但是这个过年哈，还是团团圆圆和和气气，在日本最具影响力的三份华文报章对在日华人华侨发表新年贺词。哎，他这提到就是说希望日中关系重新回到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真诚祈愿日中关系取得发展。那当然了，这个安倍晋三他这样的一个发言就要看大家买不买他的账了。 就是他没有，他就是一样啊，就是他做的是一回事，然后他说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你像以前加拿大的这个政要哈，或者我一直在想说，安倍他这个是今年特别的呢，还是每年都是这样？你以前在 加 拿大政要，每年都一定会讲吗？ 因为因为那个中国人在加拿大，不管是香港人、台湾人，或者是那个中国人，太多了，所以呢，这个历年来这些这个总理其实他们都会说，就是。Happy Chinese New Year 都会，就是多多 少少都会不会放假吧？ 不会放假，可是他会给你就是你面包那个 one penny 的一个红包， 哦、 就是小学的 分钱 哦。不管你过不过中国春节，都会发钱吗？ 对，就是那个他们就换那个最一分钱呐、啊，这最少、 哦、一分钱啊、哦，一分钱是稍微少了一点。 对啊，一分钱。刚才你有没有听这个卡罗伦他说，祝这个所有世界上。欢度中国新年的国家，他没有特别点说是中国还是哪里，他说所有这些国家， 对 他其实里面包含了一个我觉得很深的含义，就是说其实他已经把这个节日当成一个比较蛮世界性的节日， 它是一个 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要过的节日， 有一点像那什么，像比如说 包括好像纽约 马来西亚华人 对啊， 纽约市好像都会放新年农历新年的假期， 纽约市会放， 好像我记得有一次 是 说的特别纽约市， 但是我觉得很正常。 啊、旧金山 啊， Los Angeles， 洛杉矶 也会放、 啊。你说这个过年这件事儿，肯定不是只有中国大陆才会过，香港、台湾就不用说了。你海外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会过年。 其实我 有点像这个犹太人的这个 哈内卡那个光明节，我真想说，因为就是。犹太人其实以前的 reputation 跟现在的中国人其实有点像、所以那个 就是遍布全世界，然后又非常精明能干的。 不知道你是在贴金还是在自我贬损？ 都有，就是那个好的方面也有，那个就是不好的方面就如果他们这样觉得 也可以理解。啊，对，就像这个犹太人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就是他们这个过犹太人不过圣诞节，所以他们过光明节。光明节的时候也是全世界只要有犹太人 他们也 族群的地方也都会对也都会庆祝。还有一个像穆斯林的这个斋月， 对， 斋月基本上全世界有穆斯林的地方也都会有这个斋月的这样的仪式和庆祝。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春节只是中国的专利，其实在海外很多地方哈也都是有这样的这个庆祝。那就有人去分析说这个既然春节不是中国人的专利，那生肖也不是中国人的专利，咱们也可以给外国政要来算算他们的生肖，看看今年马年嘛，本命年是有说法是犯太岁是吗？是本命 年 一定犯太岁吗？ 本命年好像一定犯太岁，平时的时候也有机会犯太岁。 哦，平时 其他的属相也有可能犯太岁。 哦，就本命的那个一定犯 太岁跟犯太岁， 对， 这两个是不一样 的。OK， 所以这个就是穿红内裤的这个起源嘛。红内裤的起源就是为了要这个本命年穿红内裤的这个说法，就是为了要抵挡这个犯太岁。好像 有朋友是每一年都买红的。 好、哦，那他可能是个人情绪了。 过年的时候要怎么样辟邪？ 正邪、 啊？这个可能每个地方说法不一样。我听到的一个版本是因为本命年的人他犯太岁，所以说 要 用 全年都要身上有带红， 所以他全年都是一条红内裤啊？不，但是不是一条啦，有很多条换。 不，有些人你就看他手腕上会系一根红绳、啊。 会有。外国政要看看今年哪些人犯太岁哈，这个欧盟三巨头都是这个本命年，奥朗德法国的总统最近刚刚这个有一点感情的问题， 换女朋友， 换了一个女朋友，这个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好，默克尔滑雪摔断了腿，这个卡梅伦说今年是面临苏格兰的独立公投，那么安倍晋三也是属马的，1966年哈，1966年这安倍晋三也是属马的， 1954安倍有那么年轻吗？ 安倍，对不起，安倍是54，卡梅伦是66年。54年的安倍晋三也是这个犯太岁，还这个刚才说了，欧盟的三巨头犯太岁，日本首相犯太岁，还有谁犯太岁？香港特首梁振英，所以说， 其实我觉得这是因为大概其做到领导这个位、首脑这个，大概都是这么大岁数吧，就是要么就是年轻一点的是50上下，年正常也 马 上 这人家没有中组部来给你规定一定要几岁上几岁下。 我觉得就是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阅历到了一份，然后这个差不多在这个年龄里，可能你看明年，我猜明年如果羊年，应该差不多也有一些政要是属羊的，因为这个年岁相当。 你看那个奥巴马现在今年是52吧，那他前几年也是啊，奥巴马 什么？前几年52。 没有啊，他52，他前几年的话是 48的时候，他也对， 都 是在差不多任内的时候要过一个本命年，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本命年怎么样度过呢？咱们来待会儿来看一下哈，这个两岸三地的领导人，不管你是今年犯不犯太岁，过年的时候都有一个自己的过法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是怎么过年的。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Rebecca， 我是圆圆。 在除夕节，除夕这一天， 除夕也算个节日了， 在除夕这一天哈，我们来看一下两岸三地的领导同志都怎么样来度过这一天。香港的特首梁振英早早的休假了哈，这个梁振英呢，据昨天的消息说，从除夕开始一直休假到初十一，新年一共放13天假。我不知道特首多少天年假， 这个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很奇怪。你想他不去落街市去看一下为什么香港人这个今年过年没有鸡吃啊， 他会看到鸡啊，就是 然后第二个呢，他也不是去看看就像这个内地领导人一样看看老人院啊、孤寡呀、贫穷啊，没有，就自顾自的去度假 放假了。这个是一个很 没有与民同乐。 有媒体统计啊，这个香港的特首放假的时间，说梁振英从2012年7月1号上任到今呢，上任不到18个月，放了45天假了已经。 啊，这么多！ 一共啊哈，连加上这次的13天，一共休了45天假。上一届特首曾荫权在上任的头18个月呢，只放了12天。董建华上任了2年之后才休假。以此来推论呢，梁振英是放假放的比较多的。 可是曾荫权的也有他很多的这个。 单从放假不放假来说，无法判定一个人。也许你可以说，哎，他工作能力强，他把事情都办完，所以他可以放假。 哎，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领导人如果说放假的话，容易让全国人民都放下假，就是会有一个示范效应，大家松口气，特别是上行下效嘛。这个比如说主要的领导一放假了以后，你的底下的这个办事儿的也可以好好过过年。 傲肝怀气，这个戴维营度假的时候，他下面的人也松口气，是吗？ 对啊，我是觉得这个领导人，你看卡梅伦，我们刚才说的卡梅伦也有放假的这个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有度假的时候，普京啊也去抓个大鱼什么的也去度假。我觉得他这种度假是对国民来说一种休假效应的休假的这个 示范 的一种效应。但是梁振英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干这个年节的拜访嘛，前两天去了这个花市，对不对？去花市还买了花。 他这个算因公给自己那什么吗？ 那应该是掏自己腰包了。 但那也不应该上班的时间去花市买花呀，给自己。 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问题。他可能觉得他是去这个视察工作的。 每年的特首其实都会做这件事情，就会去委员， 有人去买花，有人去抽签， 买灰春或者写灰春。 好，这个圆圆说到抽签了，往年的抽签一般都是要在过年之后才会到 大年初一 啊，对，年初一到车公庙嘛， 初二啊， 反正是都要过了年才会去车公庙才去抽签嘛。现在已经有报纸啊，等不及了，就像这个刚才卡梅伦这样等不及了，已经有报纸啊说代香港抽了一支签，这个抽 黄大仙， 对对，这个是黄大仙，所以你们觉得黄大仙比较准，还是这个沙田比较准呢？还是沙田车公庙比较准？ 这个谁好听谁准。 对 好看他抽了什么签哈，这个他没有说这是谁抽的签，但是呢说抽到这支签呢叫做多一分耕，只要上半年肯付出，多一分耕耘，不贪不忘，秋后便会丰收。哎，这个呢好像是他不是算总账，这是一个中上签，他有一些预测哈，说最艰难的时期作为香港来说将会有贵人相助，马年呢叫做稳中存机会的格局。 这都是废话嘛。你认识认可都可以抽到这个签、 不管你这个大仙说了，大仙说香港人要笃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耕耘呢在春夏播种的时期较为辛苦，所以本港上半年可能不会很顺利。 有啊，今天半天是你看看港股跌成什么样子了 啊。好，这个还没有到这个过了年呢，而且说上半年马年的上半年可能要比蛇年还要差一点，但是只要挨得过这一段将会有丰盛的这个下半年。 没讲挨不过怎么办。 秋后更是 要算账的时候， 丰收期。 其实我反而觉得我现在觉得抽签我比较愿意抽中或者中甚至下签。 你决定不了你愿意抽什么签吧。 我希望啊，因为我发现一般你抽中上或者你抽上上签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呢，当你的这个运气到达顶点的时候，你必然就要走下坡路。但如果你是抽一个中下签，或者 还有上升空间， 再下下签呢，就是说明什么？你已经就是到谷底，你可以这个触底反弹了，就会后面是怎么说？这种倒吃甘蔗，越 来 越来，对啊，对，所以这个抽签也切记抽得太满 啊。但这不是你能够决定的事情， 不是我能，但我可以盼望，我有个希望嘛，对不对？ 那 如果你没希望，去抽什么签嘛？人家还在等着就行了。 好。我们来看具体的事件，这个大仙是怎么样预测的。他说呢，今年啊，他还提到了说，这个经济和楼市抽到的这个签呢是两个故事，他中签有一个签语的，上面有两个故事，一个是叫孔子闻韶乐，还有一个是韩夫人借花。哎，这个两个故事说实话我都不是特别熟悉哈。哎，说韶乐是那个三月不知肉味的这个故事，所以说呢预计到为什么有三月 三个月吃不上鸡， 有头吃鸡，这是21天，这只是一个月。三月不知肉味呢，说是香港的楼市投资市场会有三个月的大跌。 哦，投资市场我只关心这个，搞不好禽流感完了以后是猪流感，完了三个月就一个月吃不了猪 啊。所以说新历的三月及四月将会是特别凶险。投资者要注意。但是如果有孔子一样的决心，中秋之后经济就会更好。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吃斋三个月的话，你中秋之后股市就可以赚钱。好，这个是黄大仙说的。还有楼市呢叫做韩夫人惜花，韩夫人惜花预示着今年会有较大的波折。这个说这两句千语叫做冬为昨夜狂风急，万紫千红意尽清。哎，这要找梁逸峰同学来朗读一下。说今年楼市会吹大风，七月九月的夏天如果有差池的话，随时都会卖都谋。随后还 双语大教室可不可以给我们正一下音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应该要交给那个李嘉诚去解 啊。 可是这两个不正好就是对冲了吗？因为刚才那个讲说到秋天的时候 股市好 但是楼市就不好， 但是你这个说的是，但你又怎么可能说你这是抽楼市还是抽股市？你怎么那么确定呢？ 他是分开抽的，他说楼市求一支签的时候他抽到的是这个韩夫人惜花，股市的时候抽到的是孔子闻韶乐。 就是楼市和股市各自有自己的一个签。 对， 可是楼市股市是联动的呀，如果做经济的话都知道的。 是这个不管，大仙才问。大仙不管你这个。还有一个大家也很关心的公共卫生方面，公共卫生方面抽到的是什么签呢？叫做无影之头沉香，这好像是一个民间故事吧，说是集中有凶，应该今年不会有大规模的严重传染病爆发，也就是说这个禽流感啊或者说 SARS 应该不会有大规模的问题，但是面对内地和全球的新型病毒，香港会以旧恨，也就是说袭港的疫症啊就是已知的病毒零星个案，哎， 就是本地这个机会应该不会很高。清明到中秋之间卫生风险最高。 那本来夏天本 来 就 是换季的时候 最高的、 啊、 好 你们这个看来就是你们不 相信 风险， 春夏之交 比较用科学， 中秋是这个夏秋之交、 啊、 一旦换季的话都是很容易，而且就是你看这个，对，他说清明是湿热，这个南回南天嘛， 嗯， 然后中秋那边是台风天嘛， 嗯， 那肯定啦，这两边都是有一个， 好，所以一切的这个中签 都是科学， 都 是有科学 原 因，都可以用科学道理解释的，好，非常好。香港的这个三支签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是这么一个情况，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先告诉你再说。那在台湾哈，最近这个马英九有一个铁人访问团，他基本上要在这个全球巡回当中来过这个年， 回去了 啊，看看马英九这个年过得怎么样。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环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Rebecca， 我是圆圆。 蛇年的最后一期节目，咱们来关心一下三地的领导人们哈、啊，都在干什么，都怎么样来过年。马英九最近完成了他的这个环绕地球一周嘛，环绕地球 一周 的这个铁人访问团。 因为我看到那个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时候，我就激动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高考的时候要背那个地理嘛， 嗯， 那些穿过赤道的国家嘛，有其中一个就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是马英九的访问呢、嗯，每次都是给大家普及历史知识。这次去，比如说洪都拉斯，比如说圣多美。 洪都拉斯的这个特产是香蕉，因为每个国家都要记什么矿产啊、资源都要记。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特产是什么？ 就是穿过赤道。 特产是赤道， 对，是吧？ 好， 你拿回去。 好，这个马英九哈，经常也是有这个重任在身哈，因为台湾的这个邦交国大多数都是说实话比较不太知名的国家。那么马英九， 是你孤陋寡闻吧？ 对对对对，这个别人国家都是值得尊重的哈。这个我，但是我了解的不是很多。马英九这次呢是绕全球一圈，当然中间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部分反而是在美国和在欧洲分别有一个 过境的 这么一个机会。比如说他在美国在洛杉矶就去访问了这个中华会馆，中华会馆说是号称建馆130年来第一次有这个台湾的领导人来访问。但是对，我相信他这个台湾的领导人这个说法有一点奇怪，在他刚刚建馆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存在一个台湾领导人的这个说法，49年之后才有这个台湾领导人啊。但是不管怎么说，马英九这一趟这个访问哈，收获是非常的丰富。但是回到台湾呢，他也有这个事情要处理，比如说第一件事就是给他的这个总统府要装一个新的大门。 破旧立新，我觉得挺好啊。 装新大门主要是因为之前 被 一个泥头被泥头车给撞了哈。但马英九的这个反应还相对来说比较平静，估计过年的这个时候不希望大家撕破脸皮。之前有一位张姓的人士因为对马英九不满，开了一辆这个卡车就直接撞进了这个台北的总统府哈。当时所幸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马英九回来说啊，要思考人民为什么会有怨气。那现在这个张姓的这个肇事者也是好像说回家了，已经是保释的一个状态， 回家过年了。 哎，但是我在想这个事情啊，估计也只有在台湾才能够发生。你同样的事情要是美国有人开着卡车，你不要说往这个白宫去了，你往任何的一个， 难道你没有看去年有两个非常那个著名的攻陷白宫的电影吗？其中一个就是向你普及了这个 Olympus Down 吧，就是 这个 White House Down， 另外一个就是 Olympus， 对， 因为 Olympus 是那个白宫的代号。 对，然后他就说，你别看那个白宫这个外面一圈栅栏门，你看着好像非常稀疏，那个栅栏门下面地基很深的，而且是这个它可以承重这个几十吨的冲撞力，你是没有坦克你是开不过去的， 你就撞不倒它的， 撞不倒的。还有它那大门也是你根本就撞不动的。 这个台湾的那个总统府，我有一次进去哈，在外边拍照，理论上外边不让拍照的，但那个卫兵还是很好说。 声好气的走过来说、啊、你不要拍照了、嗯、那我换了你要在这个别的地方你在北京的有些地方可能直接就过来抢你相机了 哦直接把你带上小车带 着、啊、对也有可能哈、嗯、所以我一直觉得你说这个台湾的这种安保措施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客气的、嗯、啊所以 Rebecca 在台湾过年的时候台湾过年都有什么样的活动 台湾人就是台，其实跟那个内地也蛮像的，因为他们都回家，嗯、所以台北呢就基本上变成那个空城， 也是跟北京一样哎、欸， 对，也是、嗯、也是变成空城。 但台北也有人呢， 就是可能 也是外来人口居多呀、 啊啊嗯，也是会那个他们店也通常都不会开，嗯，所以呢就变成人也很少，然后。那时候我住校嘛，所以呢、嗯，里面只有那个外国学生，嗯，留在那边， 嗯，乔生啊， 对， 啊、乔生在那边，那大家干嘛呢？ 就是、 打麻将， 没有剧毒的一定会有的 啊。啊所以在台湾，很多朋友会选择到台湾去旅游，然后来过年。然后我最近在网上也看到不少人在问说，台湾过年有什么好玩的？如果有包括你要推荐的话，你会说什么？ 台湾过年的话，其实如果你现在去的话呢，还可以。去逛一下那个年货市场、嗯、可是我之后去的话它可能就已经关掉 那抓紧了就是今天哦 还有我知道就是台湾好像像我们大年三十都要包饺子嘛、嗯、台湾是好像是吃火锅打边炉 啊打边炉、嗯、哎吃饺子这件事儿我一直这个很想吐槽这个北方人 北方人对 什么 北方人 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有一致 对 在我心目中北方人什么节都吃饺子 这是为什么呢你知道吗 为什么 这个饺子呢里面是有馅、嗯、有面、嗯、有肉、嗯、有菜、嗯、然后有水 怎么着呢 意味这个团圆和和就是什么都包括在里面 我以为是一个很均衡的一个 可以有啊像那个为什么北南方要吃汤圆吗汤圆其实也是你看有黑有白里面是这个芝麻馅的外面是白色的这个汤圆皮、嗯、然后也是在这个水里面上上下下的生生沉沉的 水深火热了 对所以就是它寓意一个什么都有什么都包括的一个感觉 哦、嗯、啊原来是这样啊 对、哦、因为你想以前的这个有钱人家当然可以大鱼大肉什么都是但是没钱人家你又想吃一顿好的你又想里面什么都包括那只有饺子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了 哦、嗯、所以这个还是说到底的还是北方什么节日都 吃有文化这是 什么动不动就吃饺子但 是 台湾打边炉跟这个香港打边炉有什么区别 台湾的都是那个麻辣锅啊 麻辣锅但是我吃过台湾的辣锅不是特别辣的 他们是麻辣他们跟那个内地的那种辣好像是不太一样 啊、就是不怎么辣嘛 对没有他要求的不是那种就是很烫或者是让你很不舒服嗯第二天很不舒服的那种 啊、就是第二天不会造成肠胃不适的这种麻辣火锅、嗯、哈 适可而止 在台湾过年啊、这个马英九估计今年可以暂时消停一下刚刚 他每年都会出来派红包 对今年而且马英九很可惜马英九不是属马他只是恰好叫马而已但是我觉得他今年应该还蛮红的我看他在这边写挥春啊都写马到成功写这个马字应该已经练习了好多遍 万马奔腾 、嗯、然后马英九也会上街派红包 对 派红包但是他的这个红包的面额我去年有印象两块钱新台币是不是 两块钱新台币 好像是反正两块钱还是五块钱反正折合人民币大概五毛钱左右但是大家还是排队排得很长还有大陆的游客专门到台湾就是等着去排马英九派红包的队去领一个马英九发的红包 因为他的那个红包都会有一个马字 啊、 嗯，对 是好这个来自 今年刚好 这来自马英九的红包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这个不过他会提前公布行程吗 好像不会哦那我通常都是每年哦他已经去发了 啊，已经去发了，事后才告诉你，所以这件事情可遇而不可求。 那种小区，他不会说去一个很，比如说就是东区那种大的地方，他会有一些、嗯、可能眷圈之类的，就是老人啊比较多啊，比较热闹的地方。 嗯，所以这个钱，马英九的红包的钱，他会自己从口袋里掏吗？ 不是，这是政府的钱， 这是政府， 当然是啦。 所以他的那笔特别费每年就是这样花掉的。 当然有啊，包括在里面啊。 马英九的特别费，好，之前也是在台湾闹这个风波闹得很大的，就是一些重要的官职都会有一些特别费。这个特别费是什么意思？你就可以领导人或者说一些官员可以自由 裁定，就是自行裁量来支出的，给你一些灵活的这个空间。当时设置的时候，可能是想让你有一些，比如说交际应酬啊，或者一些特别的事项。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但很多人觉得会成为一个贪污的来源哈。当然了，马英九发这个2台币的小红包，估计也贪污不了多少钱啊。就是这样了，在台湾哈，大家有机会的话去找马英九要一个马年的红包。好，欢迎回来，凤凰又Radio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Rebecca， 我是圆圆。 刚才说了，在香港，梁振英放假了，马英九回到了台湾，准备派红包，然后写很多很多的马字。那在这个北京，大陆的领导人都怎么样过年？这个通常大陆领导人过年的消息都是在大年初一的新闻联播，应该会有报道， 一早上 会有报道说啊，昨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去到了什么什么什么地方， 山村里面。我记得有一年是陪着一个农村的人，然后他们坐在那里炸那个他们当地的一种过年吃的那种油炸物，叫什么糕、年糕还是之类的 啊，炸了一晚上 以后没有坐在那儿吃，后来就有当地的那些就是朋友告诉我说，那肯定是做的，为什么呢？说一般这个糕呢，肯定炸完以后要放到第二天才能够吃。 他们当晚就吃了， 当晚就炸，当时炸完就吃的，肯定是之前炸好的。 哎呀，那要不就是你不可以排除人家炸油糕的水平特别好的。 不是，他必须要放一晚上才能吃，这是他们那个油糕好像是太硬还是太软，就是放一晚上才可以吃。要不会太硬。 人家牙口好，你不可以怪别人。好了，这个关于怎么样挑选这个过年的人家这一个问题啊，我也很好奇。你说比如说最近李克强总理去到一个有留守儿童的这个家里哈，然后父亲是在浙江的海上，当时打电话去的时候说父亲在浙江的海上打鱼，然后呢这个小女孩就打电话说爸家里来了个大人物， 然后对我看过这个 中央来的总理，然后这个李克强拿起电话说喂你好，我是李克强。我觉得那头他爸当时没有吓得掉到海里去，这已经很不容易。 我觉得应该是有通知了，万一要不然打电话忙线占线打不通怎么办？ 对，还有可能 在海里的话， 万一以为是电信诈骗的， 对， 万一以为是电信诈骗 什么的， 别闹了，不要跟我开玩笑。 小孩子怎么这个从小开这么大玩笑？还我记得以前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国家领导人去访问的时候，这个为了表达这个日子过得好了嘛，然后就要把那个家里装裱一新， 是啊， 然后连那个从村里通上去的路都要重新翻修，然后家里面有很多就是临时拉进去的什么电器、冰箱啊、彩电啊、洗衣机啊什么的，然后领导走了以后就统统拉走了。 是啊，这个 半年前要做， 我现在也很 担心，但是现在是反过来了， 你 知道吗？就是为了表达这个是跟这个与民同苦的话呢， 把家里有的东西都拿走了， 有都拿走了，而且那个书记还跟那个被访人说。不许剃胡子啊，这一个月不许刮胡子，然后留着胡子让你看着潦倒苍憔悴一些。 天哪，是吗？ 传闻。 我说这就想到之前这个李克强去内蒙有一个光屁股小孩 啊，那个 这事儿吧， 从那个柜子里爬进 去，对，从柜子里爬出来，就我说这看上去家里条件确实不怎么好，小孩子可能平时确实要到柜子里睡觉 啊，也不是 是 你就不太了解农村的生活。来，我给你讲一讲 啊，你说吧。 其实这农村小孩这个光屁股会光很久，因为他这个大人没有时间给你什么换什么尿不湿尿戒子，然后你完了那个弄脏衣服还得给你洗，都是这个很多时候就是光着屁股在街上跑来跑去，然后你要上厕所就随地解决就行了，他是贪方便，所以一般在家的时候那么大小孩就不给他穿裤子，你就在炕上玩吧，你想上厕所你就出去在院子里就上了，可能他正在这个炕上玩的时候突然就被堵在那儿了，他就自己不好意思就只好钻到柜子里去了。 这就解释了当时这个光屁股小孩这是怎么一回事。在今年我们看到目前没有通知是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之前呢习近平是去了这个内蒙的这个部队哈，这个是边防的部队和这个 士兵们一起是提前庆祝了新年。哇，这个地方真是非常非常的冻，说零下30度。 嗯， 这边的这个士兵戴着的这个口罩啊，都是开了这个嘴巴，这边开了一个口子可以讲话，但是边上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到都是冻的一圈白色的霜，包括睫毛上面其实都是挂着这个冰霜的。 那你没有在很冷的地方待过吗？ 零下30度我还没有尝试过。 我小的时候我待的地方大概能到零下20多度，就特别冷的时候。夜里 我待的地方可以到零下50度。 哎，对，哎，等会儿你要说到绝对气温的冷的话，这个 Rebecca 他们那儿够冷的。 对， 你真是加拿大的这个叫加尔 Calgary 卡尔加里哈。 对， 零下50度是什么样的感觉？ 是有就是你不会出去的感觉。 零下50度的感觉的话，人真的可以在室外待着吗？ 可以待着，可以待着。可是你的真的睫毛真的会结冰。 对， 就是你待一下，就是大概去大概你走大概1分钟，大概它就会结冰。 而且你知道， 你有试过在室外上厕所吗？ 那不可能， 我干嘛要到室外上厕所呢？ 那不可能。那个你的脸上会觉得疼， 嗯， 就没有风你也会觉得疼，因为是冻的发疼。 哦， 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你刚才说睫毛，它其实你是猛地一吸鼻子，你会觉得鼻子里面的那个鼻毛就已经冻硬了，然后彼此互相扎着，鼻子里面扎扎的感觉。 那如果流着鼻涕的话会鼻孔堵上？ 不会，因为你还是有体温的，你 是 有体温 的， 对，只出来的那些水汽会立刻凝结。 啊，啊，真是厉害，怪不得这个习总去视察部队的时候要穿一个军队配置的这个防寒服， 那肯定的 啊，看上去那个也是挺暖和的，戴着的是一个雷锋帽， 嗯， 雷锋帽是中国人普遍认为最有范儿，同时又能够最保暖的， 很保暖的 帽子。 那个帽子，你别看它是那样的，然后它把上面这个扣解开，那个两个耳朵垂下来，就可以把你的耳朵保护的好好的，不会冻到。 啊，对，这个两个耳朵还可以扇呼扇呼的， 嗯。 那今年是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看往年都是在什么样的地方过年。2004年的时候，这个时任总理温家宝是在地下700米的矿井里和矿工一起吃的年夜饭。还有这个2005年的时候呢，胡锦涛是到北京军区和这个连队官兵吃午餐。2005年，哎，又是温家宝到这个河南去看艾滋村的这个艾滋病的患者。还有2006年的时候呢，胡锦涛是到延安和当地的村民一起跳陕北秧歌。那这个是最近几年的情况，基本上有一个思路，就是哪儿偏远，哪儿穷，哪儿困难，就上哪儿去。 嗯， 没有听说到北京上海城里面过年的这样的情况， 没有到香港特区来看望一下老少边穷地区。 是，所以大家觉得这个领导人他过年哈， 我觉得是很辛苦的， 过年是很辛苦的。 我们工作一年都希望这个过年这几天你在家里面赖着呀，跟这个家人呢，啊，一块聚一聚啊， 嗯， 但是他这个就没有办法，肯定要到处跑。 嗯， 而且还不是往这个一般的地方跑，是哪儿交通不发达， 对， 哪儿这个颠颠波波，然后勾勾 哪儿费劲儿上哪儿 就得去哪儿，嗯， 啊，这个要不然人家怎么是领导呢？领导就是在别人放假的时候你得上班。 这个有点像这个奥巴马，嗯，就是他每年圣诞节都会挑一家就是华盛顿的小书店去买书。 嗯， 去做一件非常 humble 的事情。 对，他就说他不能就是去一些比如说 Barnes & Noble 这些大的企业去买， 因为把人家路给堵住了。 对，他一定要到一个小书店去买书， 嗯， 做那个圣诞礼物。 嗯，好了，这个大人物哈在除夕通常是比较辛苦的，咱们小人物除夕就可以放松一下了。也祝大家啊，马年吉祥，马到成功，祝您新年快乐。这个2013年也不是2013年，蛇年的最后一期三立化新闻就到此为止了，咱们马年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